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3周年之际，青年先锋誓师大会7月6号在万寿台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前举行。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青年同盟工作人员和青年学生参加。大会之前，参加者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向献花篮和花束，鞠躬致敬。会上参加者贺哲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全永南的领唱发誓，要永远竭诚拥戴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拥护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领导，在这块大地上一定建成社会主义强国。